山下，我们本来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啊，塞纳埃姆，你是花丛中最美的石榴花，埃里普，我却是博格大上孤独的阿卡。夜莺歌声在每个夜晚都会陪伴他，我的琴声却飘荡在遥远的巴格达，为了爱情，我被放逐在天涯。莫非今生和你厮守变成了神话？我寻遍天下南北，我要找到你塞纳埃姆，不管是跋山涉水，历经千辛万苦，花园里种不出天山上的雪莲花。放逐在天